选的结果 勾选 Bill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新的一个礼拜，今天呢真的不简单了、嗯、因为很多漂亮的女生都忙着要去这些地点来参加海选，也就是勾选校花2025、 哦、已经回归了。我们是四场的地点呢，分别会在7月23号呢会出现在这个 Sa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啦，而在7月27号呢会出现在 Acquire Place Bukit Pindah， 而7月29号呢会出现在 TARUMTKL 啦，而7月30号最后一天呢会出现在韩星学校呀。 是的，大家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并且在下面艾特你那些觉得学校的校花，或者是你自认是美女的话呢，我们都欢迎你来参加。其实很简单，只要呢在你的 IG 上传一张你的美照，自拍也好，或者是那种风景照也好，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然后 tag 勾炫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就有机会参加了。记得你的账号要 set 成 public， 我们的小编才可以看到你啊。 是，成功入围的校花呢将会收到我们小编的私讯啦，然后前往刚刚我说的指定海选活动进行面试啦。我们也将分别在限定的四场活动呢里面选出两位校花晋级决赛的。到底是哪一位校花呢？我真的是很期待呀。 而且不是真的参加来 show face 而已、嗯、hey, 如果是冠军校花的话呢，可以获得总值15000令吉现金奖和丰富的奖品就等你来赢取啦。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 GoShen.ny， 我们到时见啦。 是，非常期待你的参与呀、啊！赶快赶快去上传你的照片在你的 Instagram 吧，手就 GoShen Beyond Trend。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炫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Thunder。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和企鹅有关的冷知识、 嗯 啊、这个问题我问过有一点没有头脑的莹莹。 什么东西、啊、 我已经尽可能的修饰形容你的方法了。 你一定要踩我一下吗？ OK， 那你证明你的智商。我记得在3-4个月前我真的考过你了、 okay。 我们有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okay、 企鹅在 北南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北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3个月前考过你了的。 南极，他在南极。 那北极呢？ 北极熊。 南极呢？ 南极企鹅。 锁定答案， 锁定。 OK， 恭喜弯弯赢，下半年是聪明的、 yeah！ 因为上半年我问他讲企鹅在哪，讲企鹅在北极。 那我进步了，老师。 好，今天再教你更多跟企鹅有关的冷知识哈。 Okay。 企鹅 QQ 的嘛 ，right？ 好像穿着一个黑色的一个泳装这样，然后它的肚子是白色 的，对不对、 嗯？ 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为什么企鹅的肚子是白色的呢？四个选项让你来猜 ：A 是防晒的用途 ，B 用来伪装 ，C 保暖 ，D。纯粹好看有颜值。 我觉得是 A 防晒吧，因为我们就是查防晒的用途是什么呢？为了不要晒黑嘛， 嗯、 不要晒黑那个皮肤就会白白了嘛。而且防晒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白色。 白色，所以就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逻辑。所以为了防晒 ，A 我选择。 那为什么他不要涂到全身都是呢？ 因为他手很短，只能涂在他的肚子那边。 好像也合理了，而且也蛮可爱一下的。 是啊，只能涂在肚子、头啊，其他身体部位他涂不到啊。 这样的防晒霜是哪里买的？ 防晒霜那个 W 开头的，很多牌子在那边。 靠，不要乱乱讲话。OK， 是一个蛮有趣又可爱的答案，但我还是需要一些理性、有逻辑的答案，就等你来猜测吧。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e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读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为 以 Selcom DG Prepare 读152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 Semangat Number 1首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还有 PJ Morton 的燕南飞。王以太 Love Me Later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要赶快哦，因为 Cat 1跟 Cat 2呢已经 sold out 啦。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企鹅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知道企鹅 QQ 嘛，甚至可能在动物园也有看过的，都大概可以猜到它的样子呢，就是外围手啊、脚啊都是黑色的，包括背部也是黑色的。 对， 可是它的肚子的部分呢，竟然是白色的呢？为什么不是全黑的呢？还真的有原因啊！大自然真的是奥妙。四个选项让你猜 ：A. 防晒用途 ，B. 用来伪装 ，C. 保暖的用途 ，D. 纯粹企鹅觉得好看。 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C。为什么会选择 C？ 就是因为企鹅它是住在冷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它的就是。肚子是白色的，肯定是有那种比较保暖的，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C。 他觉得 C 呢是拿来保暖的，但是我不觉得，我不认为耶，因为就是有一个科学逻辑呢，白色呢是不吸热的，反而是黑色吸热的。如果吸热的话，代表可以保暖，可是他肚子白色的哦，就代表他不吸热的，所以不可能保暖这个功用的啊。 OK， 会不会有可能 啥？ 跟他的脂肪有关。 脂肪 对啊，因为脂肪可能多数囤积在他企鹅的可能下半身或者是肚子的部分，那可能也是因为脂肪的可能化学的关系啊，这些某些生物的原因，才让他的肚子是成白色的呢？ 啊，脂肪变久了，它会变成了白色，然后就保暖了吗？ 对啊，哎，真的有一些像是那种椰子油，它如果凝固了会变白色的吗？ 那个不是橡胶吗？椰子油有凝固， 椰子油也是椰子油，你融化它是液体油状，可是它如果干了的话，就是那种白色这样的， 白色 也可能啊 ，right？ 我没有煮饭，所以 我 不知道。我没有煮饭 ，I don't know。在我印象当中，油是黄色的，越黄呢就越香越好吃的，炸出来的炸物是很香的啊。 当然了，只有你妈妈在煮爆吗？每天 怎样不可以吗？但是我觉得 C 不可能保暖 ，No。 你不觉得是好看吗？ 好看 D。 没有那么简单，我不觉得是好看，还是其他听众你觉得 D 好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 哎，买快点嘞！哎，走快点嘞！哎，吃快点嘞！我还有下个 meeting 要赶。 你看看吧，吃那么快，被呛到了吧？勾选和我 YY 音提醒你，快不一定是最好的，有时候慢也不是拖延，而是沉稳。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有勇气慢下来的人才能看得清沿路风景。从这一刻起，慢慢开始努力，慢慢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吧。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飞到耳的合照。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企鹅有关的冷知识。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跟他合照，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企鹅全身啊是黑色的，可是为什么它的肚子是呈白色的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有四个选项送给你 ：A. 防晒的用途 ，B. 伪装的功能 ，C. 保暖的用途 ，D. 纯粹好看。A B C D，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哎，8838，也就是 C 嘛，他就是不方便语音，他 WhatsApp 进来写字告诉我们，他学的是 B 伪装啊，因为白色的肚子在北极的化学也是白色的嘛，可能有敌人来的时候呢，企鹅就可以拍打一趟，然后肚子呢就朝上，不就好像下雪一样的感觉，就是白色一样的，所以他觉得是拿来伪装的，它跟雪一样的颜色都是白色的。 OK，但如果你可能看过一些南极或北极的画面，它虽然说是白白的冰天雪地，可是也有一些岩石是呈黑色的，所以可能企鹅如果真的要伪装的话，它不会就趴在雪地里面石头堆里面就变成像其中一粒石头，也不是可以吗？Right， 这样感觉他的那个白色的肚子就是多余的了，不然就他全身就黑色，就躲在那个岩石也 OK 啊，不是吗？ 可能他在，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笨拙一点，这样短短腿短短这样子嘛。如果他要伪装整个的话，就有点难。如果伪装那肚子一点点的话，他还 OK 一点点。因为你想象一下，笨拙的人啊，怎么可能整个身体猫在那个石头那边呢？他的力气没有那么的大啊，就肚子的话，就一小部分罢了嘛，就可以掩饰起来， 就立刻躺着就可以， 就躺着就可以了，一秒钟伪装起来啊！ 哎，如果企鹅有跟你一样的智商的话，应该很早就灭绝了吧 ？Hello， 哎、欸，至少他 OK， 他知道怎么伪装自己呀、啊，不代表笨啊。 嘿、啊、，OK， 好，感觉今天大家挺聪明。星期一嘛，大家不要那么烦，我帮你们删到答案下。A B C D 里面呢 ，A B C 就是答案，其中一个 ABC, D 肯定不是啦， 肯定不是啦、 啊， 那你可能好看， 肯定不是为了好看，但是防晒、伪装、保暖，其中一个就是了。再来猜猜， 其实等于说，说了等于没说，我也不知道。说就够炫 ，Be on trend， 够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听过的歌曲来自 Highlight 的 It's Still Beautiful。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7号傍晚4:30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喽。 动作要快了。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呢，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小动物很可爱呀、啊，就是企鹅。企鹅的肚子为什么是白色的呢？到底是什么大自然原因让它有这样的一个装扮、嗯、？OK， 四个选项哈 ：A 防晒 ，B 用来伪装 ，C 保暖的用途 ，D 纯粹好看。刚刚我帮大家删了答案嘛 ，A、B、C 其中一个就是绝对不是为了好看哦。 OK，before 揭晓答案呢，我们来听看最后一位听众啊 ，Johnson， 你觉得 A、B、C 哪里一个是答案呢？ 我的答案是 B 伪装，因为他们企鹅是在雪山地带出现的嘛，然后他们伪装的话可以避免那些野生动物啊，好像比如说白熊啊去攻击他们这样。 哎，今天大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 B 伪装，哎，而我歪歪隐隐选择 A 防晒，因为防晒膏呢就是跟这个企鹅的肚子颜色一样是白色的，所以 A B 其中一个是答案，我觉得 你不要再拿那个防晒来开玩笑、那根本就是个冷笑话 啊。那有 OK 啊，防晒不行吗？北极也是很南极也是很晒的吗？ 没有，问你到底是企鹅去哪里借来防晒膏？你讲它涂在它的肚子随便白色， 可能大自然里面有一种东西是防晒的，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 例如 可能随便海边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啊，就涂在那边，那我们 海藻吗？ 海藻啊，白色的液体物就可以了嘛。 为什么在南极会有白色的液体物？ 我们不知道嘛， 水母的尸体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这又太可怕了，不是啦，所以答案不是 A， 是不是？你一直烦我嘞， 因为你真的蛮愚蠢的，这你猜到也太荒谬了吧？ 答案是 B。 OK。恭喜万万赢，今天因为太过愚蠢，所以呢 A 帮大家删去了，就是 B 伪装。 哪来伪装的他的肚子？ 是的，其实刚刚有一些朋友都已经稍微的猜对了，因为他企鹅白色的这个腹部呢，真的可以让他在陆地的时候呢，冰面上可能躺着的时候呢，真的是伪装在或者是隐蔽在这些冰天雪地上面的、冰面上面的，就不会被那些贼殴啊或者是掠食者给发现。那企鹅会游泳吗？ 会啊。 Very good， 我看过他有游泳的。 那他其实在水中也是有伪装的用途的，因为如果你从上方来看，企鹅黑色的背部呢跟深色的海水是可以融为一体的，因为你知道像在南极洲那些他们的海水其实很多时候是呈没有蓝黑色，蓝黑色，所以就会融为一体，就比较不容易呢被海豹或者是虎鲸等掠食者给发现。那如果你是从海底往上看的话呢，企鹅的白色肚子其实就可以跟明亮的水面，因为如果是白天的话呢，动物从往上看是不是是白色的 ？OK， 就企鹅的这个白色可以跟它算是保护色融为一体，就比较不会被水下的一些猎物给发现。 原来是这样子的用途， 就真的是伪装的用途了。 伪装的用途，我以为拿来防晒的呢，太愚蠢了，太笨了。 也不要这样子讲了，可以学了哈。 大家学起来呀，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